如果你喜欢吃冰淇淋的话，你一定要注意了，建议你选小包装的，大份的含糖量呢超过世卫组织推荐的游离糖日摄入量。第二个呢是尽量选纯颜色的，减少色素的摄入。第三个，不要空腹或者是跟其他刺激性的食物一起吃，避免引起肠胃不适。第四个呢是看营养成分表，尽量选择低热量的产品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买冰淇淋去吧。 高高低低，深呼吸，然后与你执手相随，甜蜜中不再畏高，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，无畏无惧，天荒地老，流连在摩天轮，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，失落之 冷到星空，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，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。追追赶赶，高高低低，惊险的程度叫畏高者分。 歌手毛不易呢，在微博晒出了自己代言的某洗发水的照片，说当时怎么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。照片当中表示，之所以选择毛不易作为代言人呢，是因为他的名字毛不易让人产生一种每一根毛发都不容易的联想，和品牌防脱发概念非常的吻合，可以说是非常有创意有才华了。